好，同学们，我们继续来奋战一下这个呢侵权的这个单元，看一下这个95页以下，爸爸妈妈对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呢权利内容呢，来看一下财产上的一个权限事项。那么呢，第一个财产上的权限呢，1086条的规定，父母呢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人。那我们书上标题是，爸爸妈妈对这个小朋友呢财产上法律行为有代理权，这个观念不用呢多说，各位大一民总就应该有的观念了。这个民法总则写得很清楚，未成年人的法律行为呢效力未定，应得法代的同意。那如果是未满7岁的未成年人呢，法律行为无效，直接全权由法定代人呢代为代受，意思表示。这都是各位大一民法总则的基本观念，我们就不再重复。那么紧接着你再往下看第二个财产上的权限呢，98页括弧二，这也是刚讲过的同意权跟代理权啊，差别就是呢，满7岁以上的法律行为效力未定，这是同意权的问题，未满7岁的法律行为呢，直接由父母亲爸妈呢直接加以代理。所以一跟二都是很快的帮你复习一下民法总则的基本观念。好啊，会考的刮胡三，请同学特别打两个星号，侵权章节将来你要复习的时候呢，直接看第三个部分，这是亲属法上非常特别，也可以说非常畸形的一个制度。这个外国立法例呢很少有这样类似的规定，算是台湾民法呢自己呢非常独一无二的规范。什么样的规范呢？1087、1088条的规定。所以你先看一下法条，来，1087条呢，我国的立法者把小朋友的财产做分类，分成特有财产跟非特有财产。1087条怎么说呢？未成年子女呢继承、赠与或其他无偿取得的财产呢，性质上是特有财产。所以立法者把小朋友的财产分成两种，第一种是这个未成年子女呢继承啦、赠与所取得的财产，只要你是不劳而获、无偿取得的财产呢，就叫特有财产。相反的，如果你是打工赚来的钱，像各位大一大二一定呢多多少少有打工过，你大一大二的时候18、19岁未成年，但是你打工所得的财产呢性质上就叫非特有财产。所以1087条先把小朋友的财产呢分成特有跟非特有。为什么这样分呢？来，接下来你看1088条就说，未成年子女的特有财产居然是由爸爸妈妈共同管理。第二项，特有财产呢，爸爸妈妈还有使用收益的权限，甚至为了子女的利益还可以处分。所以重点就在1088，这个法条的重点是什么呢？爸爸妈妈对小朋友的特有财产呢，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呢自由的使用、收益、管理、处分，四种权限都有，只有在处分权的部分稍微受限，非为子女的利益不得为之。好了，那么呢举例来说好了，你可能看这个条文呢没什么感觉呢，那你把你的记忆呢拉回到你小的时候，各位，你小时候呢还很可爱的时候，7、8岁呢过年期间呢去亲戚家拿红包，很多的家长都是呢小朋友的红包呢前手拿到后手就要收归国库，后爸妈回家的路上呢在车子里就叫小朋友呢把刚刚跟爷爷奶奶拿的红包呢交出来，爸爸等一下要去加油。后那你小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心里面会很怨恨啊，但是现在你念完法律系，你要体谅后你爸妈没收你红包的行为完全合法。为什么呢？因为你从你爷爷奶奶、阿姨、叔叔那边拿到了红包，性质上就是1087条的特有财产，标准的卖弄可爱呢，无偿的获得的赠礼物了吼。那人家给你的红包呢，既然是特有财产的话，1088条怎么讲呢？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的权限，爸妈通通都有，而且爸妈是以自己的名义呢，行使自己固有的权限。根本可以完全不用得到你任何的同意，所以叫你把红包拿出来呢，这个行为呢依照民法的规定，纯粹依法论法呢完全是合乎规定的。 这就是我国法上非常特别的规范，硬是把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呢类型做区分。区分的实意在于啊，特有财产的部分呢，主导权是在爸妈的身上，爸妈居然可以呢不管小朋友的意愿，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呢使用、收益呢管理跟处分。这是整个1087条跟1088条呢现行法上非常特别的规范。好，那白话文翻译完之后呢，考试的重点在哪里呢？有一串呢很无聊的考点呢，同学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去记。来，你回到书本上。首先呢，第一个呢非常无聊的考点呢，100页，这都不难，但是你要花时间去背这些很琐碎的学说争议。来，100页说呢，1088所称的处分内容如何？连这种东西都有学说争议哦。那各位懒得看甲说、乙说、丙说，你就直接看身份法的通说啦。这个问题连王泽健老师都跑过来插花哦。但是我们依照考试的一个观点来讲哦，王老师不可能越过界来出亲属继承哦，所以同学懒得记这么多理论，你就直接记通说。那么呢，通说的见解认为呢，这个处分呢包含法律上跟事实上处分。哎，什么意思啊？林秀老师文章举一个很搞笑的例子呢，不过很好说明这个概念。譬如说，父母把他人赠与未成年子女的蛋糕或水果食用呢，这个也算是所谓爸妈处分小孩的特有财产。你的邻居看你可爱，送你一个85度C 的蛋糕呢，爸爸妈妈说呢，小朋友发育中不要吃这种塑化剂的食品哦，你老爸老妈自己抢过来吃呢，你只能怨恨他，但行为完全合法，他在处分你的特有财产。1088条第二项说，为你的利益本来就可以自由处分，所以处分的概念呢，包含了事实上的处分了。那紧接着第二个无聊的万年考古题呢，101页，这个法研所呢，林秀老师考过2次，东吴跟辅大法研直接考你问答题，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大脑，就用力的背这个学说争议。什么争点呢？违反1088第二项的法律效果。第二项关于处分权呢，立法者说非为子女的利益不得处分。那假设真的有爸爸妈妈就是非为子女利益呢故意为处分的话，这个处分行为效力如何呢？那什么叫非为子女的利益处分啊？譬如说呢，你把小孩名下的不动产或者小孩账户里的这个钱啊，假设是特有财产，你就是硬是把它呢转送移转所有权给别人。那这个呢，标准的处分子女的特有财产移转所有权出去，非为子女的利益，本来是小朋友的钱，你莫名其妙拿去当好人送给别人，非为子女利益为处分，效力如何呢？啊，最高法院是无效说，还有其他学者什么无权代理、无权处分类型区分说。等一下，外面不知道在吵什么哈。外面觉得里面我讲话太大声了，我觉得外面太大声了。好，所以呢103页呢，这个就请同不是103页，这个呢101页部分就请同学自己稍微去背一下，这课堂上就不带同学呢一个一个念了，什么无效啦、无权代理、无权处分类型区分，请你回家花个10几分钟呢自己稍微整理一下。法研所的问答题考过了，有看就会哦，但是要花一点时间稍微去背一下。那紧接着收尾的阶段，来你看一下103页，律师司法官的国家考试实例题呢，最爱考的就是103页中间这个问题，还有一路往后看104页林秀老师文章上的这个题目呢，更是爱考你，请你去评论两个实务的判例见解。那么这个103页的中间问题跟104页的这两个判例决议的评论呢，这是整个侵权章节最重要的考点。直接这样说好了，你将来如果真的没有时间的话，这个单元什么都不用看，你就把呢103页到105页这个争点看一遍，然后对照105页最下面呢这个呢91年东吴法研的考题，这类型的争点如果考你问答题，就直接向103、104把判例丢给你叫你评论，这叫问答题的考法。不过呢， 律师法官的考试比较倾向考实例题，会把这个争点转换成实际的案例，就是同学105页所看到的呢91年东吴法院的考题。这是整个侵权章节你可以说唯一最重要的考点，考了 N 遍后。但这个考点有一个特色，就是同学你自己看的时候呢，往往呢会有一点点的障碍，你会看不懂到底这些文字写些什么，需要人稍微点你一下，听懂之后呢，这个文字的说明还有等一下这个考题的内容呢，你比较能够掌握。来，请你先跳脱这些文字，先回到黑板上。你要先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爱考你，因为它是实务上呢很常见的一种争议，到现在都还陆陆续续不断的在发生。案例的事实呢非常普遍，这个某甲呢，他想要呢做一个脱产的动作。讲白点啦，甲呢背后经过高人指点，什么样的高人指点呢？很多的爸爸妈妈觉得说吼，钱不要放在自己的名下，尤其是做生意的人。所以等一下你书上104页看到什么判例决议啊，虽然是50年代的一个见解，但是陆陆续续在实务上经常发生。因为呢，很多聪明的生意人呢，做生意的人最常用这种手法，什么手法呢？我在外面经商难免有风险嘛，谁晓得我哪一天运气不好，生意做垮掉了，负债累累，负债累累啊！如果我名下有财产，我是阿呆一个，我刚好名下的财产都被债权人查封处分。所以做生意人很精明，他想要做无本生意。什么叫无本生意呢？万一事业成功了，钱我来赚；事业失败了，负债也不会影响到我的财产，所以我一定想办法让自己的名下没有财产，钱藏在别人的名下。啊，钱藏在谁的名下最好呢？这个呢，我们不成文的默契吼，钱呢现在最流行藏在两种人名下，一种是小老婆吼，第二种就是未成年子女。那么以晚近来讲呢，小老婆的忠诚度越来越不可靠吼，所以越来越流行的钱呢，还是藏在小朋友名下。为什么呢？这个各位念法律的你要知道，有人问你如何脱产的话呢，你不要傻傻跟他讲钱藏在小老婆名下，小老婆什么时候变心你不知道哦，道德风险太高了，最好是藏在呢未成年子女名下，特别强调未成年哦。为什么呢？会做这种建议的呢，是标准的亲属篇念得很熟的人呢，才知道要这样子来做一个建议了。好处在哪里呢？现在很流行的是，我赚的钱我拿去买不动产，买不动产登记在我未成年子女的名下。各位请问你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叫做脱产，让我自己的名下没有钱，我的钱是放在了我自己的小孩名下。各位你永远切记，尤其是男同学，子女的忠诚度一定远高于小老婆后，你牢牢记住我今天讲这句话。所以呢，藏在这个小孩名下绝对比藏在小老婆名下呢来的保险。所以第一个功能叫脱产，第二个功能最重要，叫做实质上掌控财产的主导权。各位承接到呢我刚讲的第一个结论，你可能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吼，钱为什么不要放在小老婆名下，放在小孩名下呢？你放在小老婆名下很长的情况是人财两失吼，钱跟人都跑掉， 因为你对小老婆呢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掌控权，钱挂在人家名下，你顶多将来打什么借名登记返还，旷日费时。可是呢，挂在未成年子女名下最大的好处就是实质上掌控财产的主导权，因为现学现卖1088条。同学，请问您一件事，把钱财产挂在未成年子女名下，这个子女名下的财产性质上是典型的特有财产。小朋友才3岁5岁，不会赚钱，莫名其妙名下就多了一个房屋，标准的爸妈赠予给他的，赠予给子女的财产性质上是特有财产。紧接着转个弯，1088条好处在哪里？小孩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讲难听一点，傀儡皇帝挂一个所有权的名义，但是所有财产上真正的主导权牢牢握在你爸妈名下。因为1088说，父母对子女特有财产使用、收益、管理、处分的权限，所以这是最聪明的方法。所以呢，各位呢，你不要念了法律之后，将来钱还挂在小老婆名下，那你今天这一堂课算是白上的。后记住呢，挂在未成年子女名下，一来脱产，二来实质上掌控了财产的主导权。好，那游戏还没有结束，回到黑板上，这个甲还真的很坏。脱产完取得财产主导权之后还不够，还想要给银行来个仙人跳，所以类似的案例层出不穷，逼得最高法院要做成判例跟决议。怎么个仙人跳呢？某甲呢背后标准的高人指点，怎么指点呢？我要跟银行借钱，我不只要脱产，我要狠狠的坑银行一顿。怎么坑一顿呢？譬如说这个例子，我跟银行借500万。那各位想也知道，你要跟银行借钱呢，银行通常要求你呢找担保品，拿房子来设定抵押，确认好，确保银行的债权。那么甲多聪明呢？好啊，我要跟你借500万，你叫我提供担保品 OK 没有问题，我提供我儿子名下的房子啊，银行认不动产不认人嘛，反正我不管房子是谁的啦，有人愿意提供担保品我就 OK 了。所以银行就在 A 屋上面呢设定这个抵押权呢，然后就把500万拨给甲。那么甲呢拿到钱之后，马上做一件事，还真的是很聪明的事。什么事情呢？甲马上就把银行丙列为被告，提起一个确认抵押权设定无效的诉讼。真的是法律念熟的人，高人指点才会这样玩。为什么呢？甲就主张说，我把我儿子名下不动产设定抵押权给你，这个行为我自己主张，我是个坏爸爸，我违反1088第2项。哎，真的，1088第2项怎么讲？子女的特有财产，非为子女的利益不得处分。同学，设定抵押权标准的物权处分行为，这个处分行为又是标准的非为子女利益，因为设定抵押权这个处分行为本身法律上是标准的，只让小朋友负担义务，不享有权利。所以甲呢马上一个回马枪，就告银行呢确认抵押权设定无效，理由就是我这个设定抵押权行为非为子女的利益。然后呢你再回到书本来，翻到哪里呢？翻到101页，101页中间这个万年考古题就派上用场了。非为子女利益所为的处分，设定抵押权效力如何呢？撇开学说不谈，你看第一个实务见解，最高法院的判例不就采无效说吗？所以呢，我提的诉讼叫确认抵押权无效。那这个案子呢，下级法院一审二审全部判甲胜诉，法官等于是含着眼泪下判决。为什么含着眼泪下判决呢？大家知道甲是坏蛋，但是法律永远呢不会保护好人哦，专门保护懂法律的人。法官心里觉得不公平，但是法律这样规定，最高法院判例这样写，我也只好含着眼泪说抵押权设定真的是无效，违反1088第2项。好，所以案件呢，银行不服气，上诉到最高法院，于是最高法院做成两个非常经典的见解，各位看104页。 这就是林秀荣老师文章呢要评论的两个重要实务见解。这两个实务见解，同学先看结论，结论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很多早期的见解都有一个通病，这个通病叫为了个案正义的考量，不惜牺牲法律理论的完整性。这两个实务见解就是典型的案例，所以学者才写文章批评，批评完之后呢，干脆直接转为考题呢，考同学看你知不知道这个判例的问题出在哪里。什么叫做又是为了个案的公平正义，不惜牺牲法律的理论呢？来，请你先看一下决议的见解。最高法院本质上就认为我们呢不要保护坏蛋了，所以是先有结论再找理由。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摆明就是认为，哪有这么好康的事情，你这个假的太奸诈了吼，利用了这个法律的漏洞呢达到这个诈害银行的目的。所以实务的见解摆明就是，我要处罚这个某甲，我不要让某甲的这个卑鄙的行为得逞，所以我硬是要解为抵押权的设定有效，我要达到这个结论，所以开始呢硬凹吼，凹一些奇怪的理论。你先看第一个最高法院非常奇怪的决议见解，看一下53年第一次决议怎么讲呢。来，你直接看第四行以下，前面呢四行的部分这个废话了吼，跟这个案例有关的，你看一下第四行。但子女的财产如系由父母以子女名义购置，哎，不就在讲黑板这个情形吗？子女以子名下的 A 屋，如果是父母呢出钱以子女名义购置，这样就让你画起来，被学者骂到臭头呢，号称中华民国史上最奇怪的一个理论哦。你看一下，则应推定父母是提出该财产为子女做长期经营，你把长期经营圈起来后，真的想不出什么理论，创设一个莫名其妙亲属法上长期经营的理论。最高法院说呢，爸妈呢花钱帮小孩买财产，这是呢父母呢提出该财产为子女做长期经营，所以呢爸妈以子女的名义置产后，如果又在价额限度内以子女的名义承担债务提供担保，不就黑板上这个情形，以子女的名义设定抵押权提供担保，不能一概解为无效，结论是有效，不能解为无效，所以判甲败诉确定，认为抵押权的设定是有效的。那同学你写考卷当然只要写长期经营，所以呢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有效的，不得谓为无效，写是这样写，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你答题的关键要点出来，53年的决议，各位请问你这个决议的特色叫什么呢？真正这种题目出现，其实呢期刊论文强调的重点关键字在这边，你关键字要点出来，改考卷的才知道你有念过这个文章，抓得到真点了。翻译成白话文，这个决议的解释论特色，讲白点，它怎么凹呢？它凹的方法是，我呢帮小孩的不动产设定抵押权，这个行为我就是硬凹成为子女的利益，因为我创设出一个奇怪的名词叫长期经营，只要是爸爸妈妈为子女长期经营，我就硬解为长期经营的行为是为子女利益。所以决议的特色就是呢，硬解为我这个设定抵押权的行为是为了子女的利益，并没有违反呢1088第二项。这 就是呢最高法院53年第一次决议呢很奇怪的理论，它的凹点就在这边。好，决议做出来之后，请问同学一定会被骂到臭头。为什么会骂到臭头呢？太奇怪的理论，民法上呢根本找不到长期经营这个奇怪理论，所以你硬是无中生有创设一个什么为子女长期经营，然后话锋一转说所以是为子女的利益，这个讲不过去了，引起学术界一阵的挞伐。骂久了之后呢，最高法院自己也觉得这样凹我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呢换一个方式来凹。最高法院摆明的想法是，好，我这个理论大家都这么不捧场哦，那我换一个理论来讲好了。好，所以你看一下书本第二个相关的实务见解出来了，53年台上字1456号，这个判例呢各位先了解，它的前提就是修正53年决议，讲难听一点了，换个方式来凹了。换什么方式来凹呢？我第一个凹的理论被你们骂到臭头呢，我就再接再厉后再创设出第二个理论，看看大家能不能认同一下。你看一下我3年判例怎么讲，父母向他人购买不动产，直接登记在未成年小孩名下，就黑板上这个情形。来，下面你画起来，这一次稍微聪明一点后凹得高干一点，但是依旧有漏洞。怎么凹呢？这个行为叫做不过为父母跟他人间为了未成年子女所缔结的第三人利益契约，巧妙的借用债种的第三人利益契约的概念。所以呢在父母跟未成年子女之间，来，这句话请用荧光笔画起来，既无赠与不动产的法律行为，所以自然为该不动产系由父母之赠与，故父母事后就该不动产取得代价跟银行借钱，附以未成年子女名义为银行设定抵押提供担保者，不得借口非为子女利益而处分，应属无效而诉请涂销登记。结论是最高法依旧认为抵押权的设定有效，只不过有效的理由再看一遍，第三人利益契约在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既无赠与不动产的法律行为。好啊，转换成法学概念，特别放慢速度讲，是因为拜托你要了解这两个实务见解差别在哪里。53年判例呢三不转路转，我那个长期经营理论被你们骂到臭头后，我换个方式讲，这一次换什么方式呢？哎，这个呢翻译成白话文，各位应该了解凹的点差在哪里呢？这个判例见解必须说真的稍微高干一点。最高法意识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如果那个财产的定性，小孩名下的 A 屋如果始终解为是特有财产的话，那我这个理论没办法解套了。如果小孩名下 A 屋始终是特有财产的话，我再怎么凹后设定抵押权的行为绝对不是为子女利益，这个太难凹过去了，所以我干脆换个方式凹。最高法院聪明地方在哪里？我要回避掉1088的适用，最根本的方式是，我如果有办法凹成说小孩名下的财产根本就不是无偿取得特有财产，我只要能这样凹， 根本就否定它是特有财产的话，那就可以完全回避掉1088的适用，这个方向呢凹的会比较好。所以他创设什么理论呢？他说呢，爸爸甲呢买房子登记在小孩名下，这个叫第三人利益契约。爸爸跟一个第三人买房子，约定第三人把房子直接登记在小孩名下，那这种情况之下呢，爸爸跟第三人间成立一个第三人利益契约，但是爸爸跟小孩乙之间并没有赠与行为存在，重点在那边，彻底的否定父母子女间有赠与行为，目的就是只要我可以凹说父子甲乙之间没有赠与行为的话，那么子女名下的不动产就不是所谓赠与无偿取得的财产，性质上就是非特有财产，这样我就彻底解套了。只要这个房子不要定性成小孩的非特有财产的话，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讨论有没有1087或1088适用的问题。所以换个方式哦，借用第三人利益契约的概念，硬是解为说子女名下的不动产性质上并非特有财产，这是整个理论的一个背景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批判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书上104页林秀老师文章有提到，各位呢不用抄写，听一下就好了。纵然是用第三人利益契约，回归到你呢大二在总的观念，就算你硬是解为呢未成年子女乙子名下的房屋是第三人利益契约所取得的，但是依照财产法的见解呢，第三人利益契约甲跟乙之间，也就是缔约当事人跟利益第三人之间，通常一定也有一个内部法律关系。这是财产法上关于第三人利益契约的基本架构，乙就算真的是利益第三人，甲就算真的是所谓契约当事人好了，契约当事人跟利益第三人之间通常也有内部的原因关系存在，那这个内部原因关系最高法院判例完全回避去谈什么样的内部关系，只是呢单纯的讲甲乙间并非赠与，那不是赠与，请问你他们之间是什么样内部关系呢？总不会是一个所谓的债务承担契约，或者其他的民法上的无名契约或无因契约吧？就算有，你也要讲清楚。你一直说甲乙之间内部法律关系不是赠与，那我们请问你了，不是赠与啊，不然是什么呢？这一点最高法院完全没有去提到，也回避掉这个理论上的一个盲点所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引起学者的批判，你等于是呢没有把问题交代清楚，所以这个见解也不可采。因此林秀宏老师呢在各位书上105页先把实务的见解的背景跟缺点批评完之后，最后他下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学者的见解认为呢，最高法院呢这样的凹法本质上都是错误的。讲白点啦，你除非修法，不然你怎么凹都讲不过去。不管是什么长期经营理论还是第三人利益契约，都有它本质上无法克服的盲点。所以学者的结论是你也不用凹了。为什么不用凹呢？这个问题呢依法论法回归到法律解释的完整性，你也只能说呢甲真的很聪明，虽然是坏人啦，但是坏人够聪明的话还是要给他一点掌声哦，能够钻法律漏洞钻成这样呢，本质上还是值得你稍微尊重一下哦。而且呢纯粹就法律的解释来看，林秀宏老师文章是要凸显的重点，就是这两个实务见解不只是理论错误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呢他们都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呢违反民法的基础法律原则，这才是文章里面要同学强调的重点。什么叫违反民法的基础理论原则呢？各位这个关键概念一定要点出来，回到黑板上，两个最高法院的见解重点都是摆在全人利益的保障。学者的意见呢同学一定听得懂，最高法院本质上就认为甲很可恶，我要保障债权银行的利益，所以硬是凹成抵押权设定有效。那林秀宏老师强调，这叫呢法律前提的错误。哪里错误呢？ 因为你回到黑板上，在这个三角关系里面涉及到了一个奸诈的老爸家，还有一个呆呆的银行债权人病，还有一个呢看起来应该是无辜的未成年人遗子。三角关系之下呢，民法的基本原则叫做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保障原则，所以思考这个问题的重点应该着眼在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保障，而不是如同最高法院判例的见解着眼在债权利的保障。你着眼在债权利保障，本质上就是违反民法的基本解释方向，所以导正回来基本的正确方向。如果你强调是未成年子女利益保障这个问题，你应该单纯回归法条见解，设定抵押权的行为无效。无效的结果虽然会让银行债权人丙蒙受不利，但是那是债权人丙呢另依侵权行为法律关系向甲求偿问题，是丙跟甲私人恩怨的问题，不应该把未成年子女呢牵拖进去，硬是认为他名下的不动产设定抵押权是有效的，不应该这样解释。所以应该回归基本的法理思想，着眼在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保障前提下依法论法，你还真的只能解为设定抵押权行为无效啊，这样解释一定侵害债权人银行丙的权益，但没有办法哦，本来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利益衡量之下你也只能优先保障未成年子女权益，那如果债权因此受损害的话，那是债权人另依侵权行为法则呢向这个加害人家行使求偿权的问题了。这是整个解释论上林秀宏老师最后的一个结论所在，那么详细的跟同学说明呢整个104页相关问题的一个来龙去脉。好，那104页这个部分看完之后呢，来最后你往前翻看一下103页。103页呢最中间这边还有一个小问题，爸妈用小孩的名义呢去做保证行为效力如何？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啊，经常结合实例题呢一起出现。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挖一个洞给你跳，什么陷阱呢？同学你仔细看，爸爸妈妈拿小朋友当挡箭牌替死鬼，拿小朋友呢去当保证人效力如何呢？那这个问题的考点就是你不要把它跟1087、1088混为一谈，考出来的时候关键字点出来就好。来，什么样关键基本的理论呢？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和1087、1088无关，为什么呢？1087、1088适用的前提是你有一个特定具体的财产啊，那个财产叫特有财产，那我们去研究特有财产有没有使用收益管理处分的问题。所以你要适用1087、1088，前提一定是存在一个呢未成年子女的特有财产，有一个看得到摸得到具体的特有财产存在啊。可是103这个问题是我抽象的做一个债权行为，我拿小孩当人头当保证人，保证契约各位不用怀疑，这是标准的债权行为债权契约，我只是抽象的拿小朋友当人头保证人签一个债权契约，这个完全概念法学上跟1088、1087八竿子打不上关系，不涉及到某一个特有财产的具体处分。所以结论就是设定保证的行为有没有效，回归民法的一般原则。回归什么原则呢？103页以下林秀宏老师的见解认为啊，爸妈直接抓小朋友当保证人，直接代理小朋友为保证行为，那么这个叫做代理权的滥用或同意权的滥用，构成权利的滥用，应属无效。所以这个保证行为不生效力，理由是构成权利的一个滥用，与违反1088毫无任何关系，你把这个基本观念点清楚就好了。好，整个呢相关的争点问题我们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最后收尾麻烦你花2分钟看一下105页。 讲了这么多实务见解跟法学评论呢，那你要会活学活用。阿刚讲的这一套如果转换成实际的案例会长怎么样呢？来，你看91年东吴法言转换成实例题，你要会抓针点，不要问答题会写转成实例题，你就搞不懂这个题目问题的重点在哪里了。看一下这个91东吴法言怎么考的。甲自幼父母离异，由妈妈担任监护人法代，但是仍然跟生父乙保持良好的关系。甲在16岁时妈妈就意外丧生了，遗留甲一栋 A 屋。各位你自己看一下 A 屋的性质叫特有财产，继承取得了特有财产。随后呢，因为妈妈死了，所以儿子由爸爸担任监护人侵权人，并且搬回来跟爸爸同住。那爸爸不晓得哪一根筋不对哦，突然感到人生无常，要为这个甲呢未雨绸缪，所以向第三人丙购买 B 屋，登记在甲的名下。黑板上这个案例 ，B 屋的性质呢也叫特有财产，向第三人购买，直接登记在甲名下。后来爸爸果然经商失败，负债累累。请问你下列这三个问题。第一小题，爸爸就把 A 屋为丁设定抵押权，效果如何？第二小题，拿 B 屋设定抵押权，效果如何？各位拜托你弄清楚为什么拆成两个题目来问你，这个请你要打起精神，各位快可以回家了哦。但这个争点请你看清楚哦。第一小题第二小题差在哪里呢？很多同学超级天兵的，还以为老师出错题目。A 跟 B 不都是特有财产吗？为什么拆两个题目问呢？也不一样。A 屋是特有财产没错，但是你弄清楚 ，A 屋在法律上毫无争议，因为这种特有财产跟黑板上这两个实务见解无关，它不是呢向第三人购买，约定登记在小朋友名下，不是，它是直接继承或受赠取得的。所以第一小题是单纯的考同学，101页，子女的特有财产，因为 A 屋的性质毫无争议，一定是特有财产，所以单纯考点局限在101页。特有财产非为子女利益设定抵押权，所谓的处分效力如何？你就把这一拖拉古什么无效说、无权代理说呢，区分说写一遍。所以第一小题再强调一遍。财产的性质没有争议， A 屋的性质是特有财产，既然没有争议的话，问题单纯局限在违反1088第二项非为子女利益处分特有财产的效力如何，你把这些学说争议写一遍就好。好啊，看一下第二小题。第二小题才是考你104页的判例见解，因为第二小题这个 B 屋一开始的争点就跟 A 屋不一样， B 屋这个考题的争点是它的性质就有争议，因为最高法院有一个判例讲说 B 屋根本不是特有财产，借用第三人利益契约。所以第二小题琢磨的重点是反而要你写104页实务的见解，然后稍微点一下学说的一个批判。所以一二两个小题考点不一样，那第三小题不用讲的，把小朋友的名义当保证人，这个保证契约效力如何呢？这就是103页最下面这个问题，构成权利的滥用。所以呢，三个题目林秀宏老师设计的很有技巧，刚好考你三个不同的争点，把我们书上前面的几页呢相关的学说问题呢全部转换成实际的一个案例。好，那么这就是侵权章节最重要的1087、1088条衍生出来相关的实务学说的争议，特别提醒同学注意一下。好了，那第一个争点看完之后，接下来各位可以比较轻松的来翻到107页。侵权章节剩下第二个小问题，刚刚黑板上的诉状图有提到1089条了，侵权的行使原则。那么什么叫侵权的行使原则呢？就是爸爸妈妈呢在管教小孩的时候，万一意见不一的话怎么办呢？ 那你看一下修正后1089的规定。1089第一项，你看一下法条或书上的内容，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呢，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由爸妈共同行使负担。这个书上有一个释字365号的解释文，那其实这个考点非常好记啊。旧法时代的1089呢，带有浓厚的父权思想。旧法的规定是说啊，爸妈的意见不一的时候，以爸爸的意见为准。那同学想也知道，又被妇女团体骂到臭头后，这是男女不平等夫权条款，为什么大家意见不一是以爸爸的意见为准呢？所以这一次立法者从善如流，第一项就改成爸爸妈妈共同行使负担，删除了夫权优先条款。不仅如此，还增设第二项。第二项怎么讲呢？那万一爸妈的意见真的不一致了，父母真的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的意思不一时呢，可以请求法院酌定。那法院现在的负担真的很重哦，还要处理你们这种意见不一呢，重大事项意见不一时呢，可以请求法院加以酌定。这就是修正后的1089关于父母亲的亲权行使的原则。好，条文念完呢，保证你都看得懂啊，但是考试的重点在哪里呢？法条以外的衍生学说见解，请你花一点时间看一下。来，这个学说见解呢，请你书本往后翻，请同学呢看一下呢，来看一下118页。87年台大法研这个题目，刚好就是1089条修正没多久呢，直接呢戴东雄老师研究所的考题就考你了。那刚好借这个考题呢，把1089相关的一些学说的解释呢，刚好做一个整理。那整理的部分呢，这个题目叫你评述新法修正呢有何缺失跟特色，所以请你直接看到119页关于1089修正的评述。看一下阿拉伯数字第二点呢，请同学注意一下，请你把呢刮胡二跟刮胡三特别打个星号，这都是呢有看才有分的一个小争点，都很简单，但是很讨厌，非常琐碎的小问题。今天课堂上稍微看一下，来刮胡二怎么讲呢？1089第二项说啊，父母意见不一僵持不下，可以请求法院酌定。那学者的意见是，法院酌定并非以法院的意思取代父母的意思，而是法官只能在爸妈的意见中加以决定。来，什么意思呢？念起来文绉绉的，举一个例子同学就很清楚了。譬如说今天有一个18岁的 A 子呢，未成年，刚好呢念法律系大一的新生。那这个大一的法律系同学的脑袋不是很清楚哦，人家大一是忙着联谊，他大一就很有理想的要立志应届考上，所以大一呢18岁就跟爸爸妈妈讲说呢，暑假呢不想要去联谊，想要去呢补习班补习后，看能不能赶快补一补呢，拼一个应届考上。好，那爸妈也很赞成啦，不过爸爸认为补习班呢好像高点比较好，妈妈说呢好像保成比较好哦。父母亲对未成年子女呢重大权利义务行使的意思不一时呢，请求法院酌定。这时候法官能不能讲说，高点保成都不好，我以前是补双榜考上的，所以裁定了这个小朋友呢去补这个双榜或者一反哦，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依照解释论哦，父母意见不一呢，法官只能在父母的意见当中二选一，不是呢用法院的意思取代爸妈的意思，所以你还是只能呢在爸妈意见呢两家补习班任择其一，不可以自己无中生有呢裁定第三家的补习班了。这是概念上来的刮胡二呢，涉及到1089第二项解说的特色，请同学注意一下。再来呢，第三点呢是立法论的批判。1089第二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法条说只有重大事项意见不一才能请求法院酌定。问题，什么叫重大事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解释上徒增困扰，是整个立法上面比较严重的一个漏洞，将来恐怕有待修法呢来加以补充。这是呢整个1089呢解释论上相关的争议，我们简单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请你再往前翻看一下112页。 那么各位回家前呢，顺便跟同学报告一下，我们这一轮呢很奇怪，我不晓得为什么讲得特别慢，所以呢理论上今天应该要把亲属法讲完，但是各位不用害怕，要讲完讲到11点以后，所以我们当然不可能让这种事发生，所以呢与其要这样子赶课呢，那可能到时候呢大概从这一轮之后，因为亲属继承最近实在修太多了，亲属法修一大堆，继承法也修一大堆，所以要在11堂课内讲完，恐怕真的有技术的困扰啊，每次都一直飙课，我实在很累，所以应该是从这一轮开始呢，可能就是要改成呢12堂课，我叫我们呢讲会比较完整一点，亲属跟继承的12堂课时间，把这些呢新法的修正呢稍微讲仔细一点，这对同学恐怕会好一点，然后所以呢如果这个大方向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不用标课标得这么辛苦了，我们就是呢按照既定的计划，每一个单元该讲的重点呢我宁愿全部都讲到，也不要这样跳来跳去或者很赶着来讲，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悠闲来看一下呢，按照呢既定的计划把该讲都讲完，就不用在那边呢每节课都赶到十点半，然后在那边拼命的赶，这样真的是蛮无奈的，而且会增加班导师对我的怨恨指数，因为越来越晚下课，他们外面脸都很臭，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12页，来看一下这个81年台大法研的考题好了。这个题目呢又是把刚刚1087、1088的转换成实际的案例来跟同学呢做一个介绍，你要熟悉说刚讲的那些抽象的法条理论怎么样转换成具体的案例。来，这个台大法研的题目怎么考呢？甲乙是夫妻，生了一个儿子丙，年纪满5岁，小朋友呢很有表演天才，经常在电视上演连续剧，报酬可观。甲男乙女呢以小朋友的报酬为其置产，购买 A 屋出租他人。来，同学你边看边写一下重点， A 屋的考点叫什么呢？叫做非特有财产。因为是小朋友呢又唱又跳牺牲色相，靠劳力呢赚来的钱呢，所以 AU 的性质是非特有财产，出租他人使用。银子呢4岁时因为表演优异长得太可爱，所以外公又送他 B 这个房屋。看久了大概知道这种考题呢重点在哪里， B 这个房屋外公送的性质上就是1087条的特有财产。丙6岁的时候呢，乙女发现甲男跟丁通奸，一怒之下呢诉请法院裁判离婚，法院真的判离婚，然后呢丙子呢归妈妈，乙女呢行使侵权监护权。请问你，甲乙离婚后 A 栋房屋的租金归何人所有， B 屋的租金又归何人所有？各位，这个题目的重点在哪里呢？第一段你要先写呢 A 屋是非特有财产，然后呢第二段的重点呢各位要点出来，法研跟国考经常出现租金谁来收，租金在法律上的概念就是收益权，法定孳息的收益权嘛，这个各位大一民总的基本定义，既然是法定孳息的收益权的话，性质上就是收益的概念。好，非特有财产的收益权，答题的重点是由所有权人享有收益权限，所以房子挂谁的就只有那一个人可以收钱，房子是未成年人丙的，所以依法论法，民法上的收益权主体只有丙才能收益。可是相对的 B 屋的部分，答题的方向不一样， B 屋一开始定性成特有财产，所以呢租金收益权的部分结论就是1088，依照1088第二项由父母亲以父母自己的名义行使收益权。那你要补一句话，收益权本来依照1088第二项由父母行使，但这个题目挖一个小陷阱，什么小陷阱呢？爸妈离婚，侵权监护权呢判由妈妈以一个人单独行使，所以收益权的部分变成由担任法定代理人侵权的乙母呢一个人单独行使， 就加上这个小增点而已。那么考点是1088的第二项，这就是呢80年台大法研呢实例题的方式，把1087、1088相关的概念简单的来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么整个侵权章节相关的规定全部说明到这边，最后附带请你注意的直接翻一下你的法条1089-1，这也是96年五月增订的条文，非常简单，只是提醒你注意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来，你看一下1089-1怎么规定的：爸妈没有离婚，但是不继续共同生活长达6个月以上的时候呢，可以准用离婚章节的规定。什么意思啊？你们明明没有离婚，还是合法的夫妻关系，但是呢，立法理由书说，现代人的这种呢婚姻呢，很多夫妻都叫做各玩各的吼，同床异梦。你们只是挂一个夫妻的名分，但是根本彼此呢互不相爱吼，各自各过各的生活。那既然你们都没有共同生活在一起了，小孩的侵权行使如果要求你们共同为之，恐怕强人所难，所以干脆增设一个准用的规定，准用离婚章节1055-1051，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啊？你们继续挂名夫妻好了，但是对小孩的侵权行使呢，准用离婚，好像把你们当作已经离婚，可以请求法院酌定说小朋友单独归夫或者单独归妻呢行使侵权即可。这就是增设了一个婚姻关系存续中准用离婚章节相关规范，立法的背景非常好懂啊，只是提醒你注意一下96年有这样的一个法条修正。好，那整个侵权章节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呢说明到这边。那剩下来的一点时间呢，来请你先翻到后面5章的监护。来，各位回家之前呢，我们把监护章节的基本名词定义先看完了，这个章节的重点呢留到下个礼拜再来做介绍。那不过呢，先把一些呢比较简单的基本观念名词定义呢先跟同学来介绍一下。好，第5章什么叫做监护呢？这个章节呢是97年的时候呢配合民法亲属篇呢一并所做的大幅修正的单元。这各位你的小六法呢监护章节呢每一本法典都会特别跟你强调，这是呢配合民法总则在97年呢全面翻修的一个章节了。那这个章节的特色跟收养一样哦，都是呢你大二呢上亲属法如果很混的同学，恭喜你赚到了哦，因为旧法的规定全部都删掉了，现在看到是全新的新法的一个规范。好，所以你看一下什么叫做监护。回到第1页，监护的定义，监护哦，你用最粗浅的白话来翻译，监护的意思就是呢立法者认为有些人没有办法照顾自己，针对呢立法者所评价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生活的人呢，我们基于保护你的观点，所以特别要找一个人呢来行使所谓监督保护的职责。所以你先不要去看那个文言文的定义，你把它用最粗浅的白话文概念切入很好懂。什么叫监护的单元呢？立法政策上我们认为某些人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特别针对这些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呢，专有名词叫做欠缺自理能力之人啊。欠缺自我照顾自理能力之人呢，我们基于保护你的观点，特别选一个公正的第三人来担任呢监督你或保护你的职责。那这个被我们选出来监督你保护你的人呢，我们就称为监护人，那这个制度我们就称为所谓监护的制度。这就是一开始民法上监护这个名词呢最基本的一个法学定义。好，法学定义有了之后，紧接着剩下一件事，同学就会问，这我听得懂啊，就是有些人呢不能自己照顾自己，找人来保护你嘛，那谁是立法者所认为没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的人呢？那立法者说有2种人，所以监护的类型有2种，哪2种人呢？第1个叫未成年人， 很好懂，年纪太小，未满二十岁的小朋友，立法者认为你年轻事浅，思虑未周，欠缺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所以有必要特别选一个人来监督照顾你。第二种，立法者认为你没有办法自理生活，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呢，叫做呢精神状况异常之人啊，也就是民法总则旧法时代称为监这个呢禁制产人，新法呢则改名词用语，在各位书上的13页以下改成成年监护的一个制度。我们觉得禁制产人精神状况有毛病的称他为禁制产人带有歧视的色彩，只是改个名词呢改成成年的监护宣告，名词不同但是观念一样。反正第二种类型就是立法者认为呢你的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呢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特别需要找人呢来协助你。那么呢这就是结论上面来讲，立法者所认为的未成年人跟所谓呢精神耗弱丧失之人呢，这两种类型之人民法上特别需要选任一个第三人呢来担任所谓监督或保护的一个职责。好，所以监护这个定义看完之后呢，来回到书上，类型上有两种没有错，未成年人跟这个精神耗弱异常之人。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所有书本或者期刊论文着眼的重点全部在第一个类型呢，未成年人监护。为什么呢？同学很简单了解一下，因为成年的监护也就是旧法所谓禁制产精神有问题这种人呢，相关的法条大部分都是准用未成年人监护。所以你只要把未成年人监护这个类型呢学好之后呢，那么其实第二个类型呢不用多说，因为都是呢准用未成年监护。那这个法条呢最基本的你看一下113，今天呢不带你看具体内容，只是初步的概念先架构。有了1113条，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上课只教你未成年人监护，因为呢成年监护也就是旧法的禁制产宣告监护呢，113说除本节别有规定外通通准用未成年监护啊。既然都准用吼，所以你把未成年监护学好之后，60%-70%以上的都是雷同准用的规定，没有必要特别加以说明了。所以开始你要了解，虽然类型有两个，但是我们所有解释的重点呢全部都摆在未成年的监护。好，那回到第一页，那我们今天就先把定义看完。好了，既然未成年人小朋友有必要特别找监护人，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研究，那小朋友在什么情况之下才有必要特别找监护人来照顾他呢？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啊？因为同学脑袋如果还清醒的话，你会发现未成年的监护呢，教科书上告诉你呢，未成年的监护人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补充性的理论。这个名词怎么来的？逻辑上有够简单，刚刚才承接侵权的单元，理论上一个未成年的小朋友95%以上的情形根本不用找监护人。理由在哪里？因为这个小朋友通常会有侵权人，通常已经有爸爸妈妈呢可以担任侵权人法代来照顾这个小朋友了。所以呢在整个制度的设计上，教科书都说未成年需要设置监护人，一定是这个小朋友找不到爸爸妈妈可以照顾他，没有侵权人的前提下，法律上才需要补充的找一个监护人来行使监督照护之责。这叫逻辑上当然的道理，也是监护章节为什么衔接在侵权章节后面的原因。确实如此，90%以上的小朋友根本不用去谈监护章节，因为大部分都是有家庭有爸妈的人，只要有爸妈存在，爸妈就是侵权人法代人的身份，爸妈就可以行使照顾小朋友职务，根本不需要叠床架屋再去指定监护人。因此你看到109条书本的第一页，或者直接对照法条 1091就是把这个基本精神重复宣示一遍。小朋友什么时候需要找监护人呢？来，1091条劈头就告诉你，只有这个小朋友无父母，父母双亡是孤儿，或者呢父母均不能行使负担权利物时呢，才需要设置监护人嘛。什么叫做均不能行使权利义务的负担呢？譬如说父母下落不明或者在监服刑，没有办法呢客观上行使照顾小孩的职责，有这种极度例外的情形，民法上才需要选任监护人呢取代父母的角色来照顾这个小朋友。所以一开始的基本前提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产生的原因，补充性的原则是在补充侵权制度的不足，所以1091条劈头就定义，一定是未成年小朋友无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负担权利物时呢，民法上才有特别设计监护人的一个必要。这是概念上来讲的监护发生的原因。好，那接着再看第二页监护的一个性质。那这个性质你现在看到就很好懂了，概念上为侵权的延长，只是侵权的补充制度，理所当然的回归我们刚刚讲1091的定义。但是你把后面那句话请用荧光笔特别画起来，下礼拜会详细跟你介绍，但是今天请你先看，这是监护章节最重要的一个考点。什么考点呢？来，你这句话画起来，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不能行使的权限，监护人也不能行使，尤其最后那句话，监护权的内容绝对不得逾越侵权。来，什么意思呢？法条你绝对翻不到民法哪一个条文告诉你监护人的权限不得大于父母侵权的权限，条文没有这样讲，但所有的考题都考同学这个观念。什么观念呢？这叫本质上当然的解释。因为你前面讲了半天，监护人相对于父母亲亲权来讲只是一个补充性的角色，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监护人只是配角，配角的权利绝对不能大过主角。爸爸妈妈担任亲权的时候都不享有的权限，理所当然的监护人的监护权也不能享有，否则你变成说监护人的权限会大于父母亲担任亲权的权限，这个严重违反呢监护的补充性原则。所以在这一层法学逻辑的前提之下，刮胡二侵权的性监护权的性质呢，我们特别请你注意最后那句话，监护权的内容绝对不可以呢逾越侵权。好，这是一开始呢，我们先把监护的定义类型呢还有性质的部分先跟同学说明到这里。那剩下来的监护人的分类啦，监护权限内容这些呢，实质上比较重要的考题章节呢，我们时间的关系留到下个礼拜呢再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下礼拜前面段时间我们会把呢亲属法做一个结束，下半堂就要进入到呢继承法的一个单元了。